那么自打过了农历春节之后呢，青年歌手霍尊的身影就常常出现在电视上，先是参加了经典永流传节目的录制，然后呢又以踢馆歌手的身份参加了歌手2018。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他的歌迷呢？当然了，我已经从这个节目开播前微博上大家的反应就已经看出来了哈，那是相当多哈。好吧，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环节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成长中的霍尊。那么霍尊呢，使用类似于女性产生假声效果的这样的倒歌唱法，以及众多的这样的古风歌曲，给很多朋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有没有哪一首歌曲是您喜爱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很多人看来呢，有一个从事演艺行业的家人是一条成名的捷径。那么在充满音乐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霍尊本身就有着旁人不能及的天赋，但是呢，在霍尊成名之前，人们对于他天赋的赞誉背后往往都会加上一句，哇，好棒啊，不愧是火风的儿子。那么这也和火风本身的作风有关。当时呢，火风常常带着儿子一块儿去表演啊，每次遇到这个老朋友呢，都会去介绍自己的儿子霍尊，说，哎，你看这我儿子，然后呢彼此寒暄几句。不过呢，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早就转变了，很多人呢听到霍尊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哦，那是霍尊他爸。也许呢很多人都能想到，霍尊是艺名，他的原名姓霍，叫做霍峰。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霍尊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红颜劫》。 孤井是男女 红颜劫来自霍尊的演绎。俗话说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其实呢，当年火风也经历过这么一段时期。火风的父亲霍燕是沈阳话剧舞台上的一个知名演员，曾经呢还担任过沈阳市文化局的局长。而火风的最开始曾经在沈阳市话剧团担任演员，那时候呢无论他走到哪儿，别人都会先介绍这是霍燕的儿子。后来呢他演唱了一首很出名的《大花轿》，红遍全国，这才算是摆脱了霍燕儿子的头衔。那一年的火风36岁，所以说现在提到霍尊的成绩，火风还是非常开心的。之前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霍尊现在才23岁，我36岁才超过我爸，霍尊比我超前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霍尊的父亲火风的成名曲《大花轿》，相信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应该都已经不再年轻了吧。 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啊，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通无止境说了，挡住了欧美，拒绝了鲜肉，但还是被国产小鲜肉霍尊圈粉了。他的鲜是仙气的鲜哈。那么嗓音干净通透，台风淡然，小包子脸还那么萌，看了不禁让人忘了他是一个1米8的肌肉男。陶陶也说，每一次看他古装扮相登台，都回想起那句诗：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脚如玉树临风前。野帽子说，自从听了《芈月传》的主题曲《伊人如梦》，我奶奶连京剧都不听了。 小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啊，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聊霍尊，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一起来互动聊天。霍尊呢，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是离不开父亲的培养，但是呢，更多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中国好歌曲才认识的霍尊，但其实呢，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小有名气了。2012年22岁的霍尊参加了东方卫视举办的节目《声动亚洲》，他呢凭借特有的导式唱腔让人眼前一亮，翻唱的《我只在乎你》、《各自远扬》、《无与伦比的美丽》等等歌曲，让观众听的是如痴如醉。最终呢，他获得了那年《声动亚洲》亚洲赛区的前三强。乍一听呢，亚洲前三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霍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正是这次打击才成就了现在的霍尊。继续来分享霍尊在声动亚洲上演唱的《我只在乎你》。那么这首歌呢是双语版本，前半部分呢是用日语演唱，后半部分是用中文演唱。那么在歌中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呢独特的倒歌唱法。 会えず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の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今はしか愛せない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个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我只在乎你来自霍尊的演绎。霍尊呢，在参加声动亚洲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位评委曾经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有一些直哈，他说你歌呢唱得不错，但是呢没有完全打动我，因为你唱的都是别人的歌，我没有听出你自己的东西。但其实呢，正是这句话让霍尊意识到，要想成为一名真正专业的歌手，没有自己的作品是没有出路的。也是因为这一句话，他开始学习创作，这才有了后来唱哭无数人的《卷珠帘》。 卷哭后你 窗纱微微亮，拂袖起舞于梦中 珠帘来自霍尊。朱国炯说，我很喜欢卷珠帘，佩服霍尊，也很佩服拿卷珠帘跳 breaking 的人，太有想法了。鸽子天涯说，要是古代人都真的能像霍尊这样，那我还是愿意放弃手机 WiFi 和美食穿越回去的。好吧，上半时段的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原是来自霍尊的孤芳不自赏。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霍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这一生我等得好长，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这一世我爱得好伤啊，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我的战马飞逃为你平天下，你的琴弦拨动伴我笑天涯，愿为你舍江山，为你卸铠甲，愿牵你的手，陪你到青丝变白发。那孤傲的背影掩不住

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儿来聊霍尊，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我们下半时段的小话题呢，我们就换一下哈。霍尊的音乐路是从他4年级开始的，因为呢为了这个呢，他也是抵挡了很多电脑啊游戏机的这样的诱惑，还是选择了钢琴啊。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4年级哈。好吧，我们继续来说霍尊。其实呢他老爹霍峰哈并不太希望霍尊当歌手，虽然说小时候让他学音乐，但是霍峰呢很了解这个行业的不容易。他呢和很多家长一样，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吃过的那些苦。所以说呢，霍尊当初报考大学的时候呢，就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考了一个非常务实的专业，什么呢？工商管理。不过呢，大学时期的霍尊并没有放弃对于音乐的执着，除了上课呢，其他时间都放在了唱歌和练琴之上。那么因为对于音乐呢非常的喜爱，他把父亲给他的生活费呢都用在了买资料啊唱片上，导致他呢经常是月光族，没有钱吃饭。可能呢很多人觉得不太真实，那么作为著名歌手的孩子怎么会吃不上饭呢？当时呢很多人也劝他说，他根本不用那么拼命，完全可以在父母的庇护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呢霍尊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诠释他自己的生活。一起来分享霍尊在经典咏流传上面演绎的歌曲《山居秋暝》。 随意春风歇，望仙子可留。空山新月后，天气晚来秋，明月送千朝，清泉石上流。春归欢愉，恋冬夏一周，随意春风歇，望三思可留。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月送千朝，清泉石上流。春轩归欢愉，恋冬夏一周，随意春风歇，望仙子放下王孙子可留。 山居秋暝来自霍尊。我们都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2012年，霍尊在酒吧做驻唱被经纪公司看中，于是呢就把他推荐给了生动亚洲的舞台。那么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手足无措哈，除了这个除了嘴巴会动之外，其他地方好像都不敢动了。唱完歌脑袋也是一片空白，脑子里一直在想，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不过呢，现在的霍尊早已对舞台和演唱轻车熟路，26岁的他在歌坛已经是成绩斐然，成为了古风歌曲最精彩的诠释者。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霍尊和吕刚共同演唱的《天地有灵》。那么这首歌呢，同样也是电影《捉妖记二》的宣传曲之一，一起来分享。河山在掌中，他的留言很棒。他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贾宝玉的：面如傅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我觉得这段话用来形容舞台上的霍尊也是十分的贴切。 万物相生皆有灵， 才是人心。 孤月两界光阴，执手共朝夕。 海与海终于写一曲，天上的天相负此心，生与负一心，命运未成一缕，几人已有一面而已。 不如是人之情悲喜，千沧海如孤雁长情，这一缘一世，红了露水一滴，心得了人生意，求不这一个爱 海中遇写一题，明山恶仙相负自己，生命一呼一吸，命运未成一粒，几人已要一面而已。 不如是人间情悲喜，见沧海中注定成奇，真正一念一许，不落落水一滴，洗得了人生意。 天地有灵来自霍尊和李玉刚的共同演绎。霍尊的成长速度还是很快的，当然这离不开他父亲的支持哈。虽然说霍尊呢一直很欣赏父亲，说他的歌呢更加接地气儿，大花轿就已经听出来了哈。而且呢父亲唱歌的技巧很好，唱高音呢很轻松，但是呢火风对于儿子的音乐造诣呢已经是表示自愧不如了，加上两个人演唱风格也差别太大，所以说呢火风也没有什么机会给儿子进行指导了哈。但是他呢还是给霍尊传授了很多表演经验，比如说就告诉他上台后呢不用刻意的去做动作，目空一切，这是最好的。另外呢他始终跟霍尊说要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得长远，必须坚持原创，唱别人的歌会死得很快。那么这些呢都是霍尊非常受用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霍尊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素颜》，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让残雪溶解，染成青黛的天，等着细雨倾泻。你素颜裹着云烟，诗意了远方，湿润了心间。闭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只为你的容颜。忽然间春光如莲，渲染那你的出现，最留恋不是云天，是千万里朝烟和暮雪，梦回间春光流泻，归去在落花时间，待离别晴空连绵，你会穿山水间那一点如 春光如烈，渲染了你的出现。最留恋不是云烟，是千万里朝颜和露雪，梦回见春光流泻，归去在落花时节。山水间那一点如烟， 素颜来自霍尊。有些歌呢，总是需要特定的人来唱，换一个人来唱仿佛就失去了味道。在很多人看来呢，这句话说的就是霍尊，因为他独特的嗓音，很多古装电视剧呢都请他演唱主题曲，比如说知名度很高的电视剧《芈月传》主题曲《伊人如梦》肯定就是一个。那么在这首歌当中的霍尊以一种低吟浅唱娓娓道来的缓慢节奏，唱出了一个女政治家的岁月心声，歌词曲调都是充满了感情，再现了秦宣太后芈月传奇曲折的人生历程。不过呢，《伊人如梦》这首歌的创作和霍尊的关系其实并不大，作词呢是何其凌，作曲是阿坤，这两个人和导演郑晓龙都是旧识，合作过好多次了。阿坤呢就是《舌尖上的中国》那个作曲。霍尊在看了《芈月传》的故事梗概之后呢，觉得他们俩写的这词儿还有这歌呢太棒了，既符合自己的风格又符合故事的气质，于是呢就选了这首歌来演绎，一起来分享吧。伊人如梦， 枕夜梦，如何细数小身影，才已飞舞，却空留斜阳日暮。青山走远，古道荒芜，巍巍宫阙难再叙述，曾许下的如虹归途，千年一生尘与土，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痴心诉，痴意度，痴情再相负，愿为你凭君柔情傲骨，望尽相思后 伊人如梦，来自霍尊。其实呢，霍尊的声音不只是出现在电视剧主题曲之外，霍尊的声音呢还经常出现在动漫界，比如说很火的就有一首《天行九歌》，这是他呢给同名动画片的创作并且演绎的歌曲。其实呢，他本身就是一个二次元宅男哈，就喜欢在家里看游戏、动画、漫画的人，尤其喜欢讲述古代故事的国产动漫，所以才会有了热情投入到这一类动漫主题曲的创作之中。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天行九歌》。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在今晚十点呢，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儿呢为大家送来的是非常经典的影片《泰坦尼克号》。喜欢的朋友，十点钟北京文艺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平生缘，一夜扁舟恋波烟，秋水墨色染，如见美人眼波涟，故人久未见，分时煮酒杯未满，风长卷，轻将红袖挽，清君三尺剑，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万千次安卷，迷雾遮掩，心事高悬，万叹世间碧烟，天一字绝版，千金不换，此生何用声声叹，都不尽流年，看流沙聚散，回首天涯路远，英雄何用声声叹，断碑落残月，君不见青山，豪杰中华尘烟。